好，翻嚟啊，得啦，翻嚟第三节啦，星期二得到。咁我哋第三节咧就要讲下一啲咧好 update 嘅嘢，就系咧而家出现咗一个新嘅词， 低端人流 啊。呢、這个咧系最近先有咗，之前好似冇噶系嘛？ 冇 咁啊，其实系因为咩事咧？大肥，你可唔可以讲下？因为 哦，因为咧而家咧就北京咧，佢有个上限嘅，就话常住人口咧，佢哋容纳量系2300万人。咁而家咧就2100几万人，咁啊仲未有啲冇登记嘅户籍嘅，咁咧佢哋而家咧就想将一啲外地劳工咧，即系基本上就系、是。 即系 而家北京排华， 即系农民工， 即系北京排华。 哦， 正确嚟讲系真系排紧华，北京系咪？将、 哦、 北京嘅本土派而家就驱王。 哦， 呢啲嚟抢福利啊，抢剩啊，全部咧系因为事完一件事，就系、是、因为火烛。 哦， 咁我有个老友其实 大兴区系嘛，大兴 就喺个附近。一火烛之后咧，咁咧就借呢样嘢咧，呢件事咧就开始驱逐。所有嚟北京嘅农民工、 哦、 就离开北京，呢件事影响成个大兴区好严重，所有嘅铺头要停，再加上咧就系、是、要所有行消防，即系我哋香港叫行消防啦，要消防嚟签咗纸，你睇晒你所有嘅环境先可以复工。我呢个老友话啦，成个礼拜八间铺头都唔使做，连嗰个咩招牌灯都唔俾开，咁但係佢哋而家清洗緊，因为嗰班人呢譬如做建筑啊，做倒垃圾啊，好多呢啲呢就即係工种好低嘅人要离开北京，要减200几万人。 哦， 成300万。 咁到时北京边个倒垃圾啊？ 唔知啊。 请1万5000请大学生倒垃圾、 啊。可能係啊。大陆学生可能。啊！即系大学生可能冇嘢做嘛， 因为有时呢啲佢哋咁厌恶性嘅工作咧，都系变咗系嗰啲低端人口做都冇办法噶啦嘛。你突然一下好似诶赶佢晒，佢哋走，即系冇人做。 咪即系好特 社会系咁噶咯， 特朗普咪要赶走啲墨仔嘅墨西哥嗰啲。 即系我哋香港一样啫嘛，你驱王，而家大家都心知肚明啦，落去茶餐厅。个个啲阿姐全部大陆落嚟噶啦，讲广东话唔正。你有冇本事？你叫佢走咗之后，你落去做啊？我见唔到。 唔系啊，洗碗先难搞啊！ 系啊，洗碗啊， 清洁啦， 清洁啊，酒店啊，啲嗰啲啊，好多都系啦，甚至嗰啲接床铺啊，啊， 谭仔落单嗰啲啊， 系啊，你话嗰啲 可能你唔惯啊，啲转咗啲。 即系冇嗰种乡土味，好亲切嚟探仔啊！食麻辣米线就系、是、无非就系听到你呢啲口音，肯定系正宗嘅。吓、啊，即系搞到咁样，即系咧大陆，即系北京咁讲啊！呢日走咗，听日你再见佢咪又翻嚟，系咪啊？人向钱流，你呢度搵到钱佢就嚟，你冇咗佢你又唔得。可以再出多几多高价钱去起啊？会唔会搵个大学生啊？即系好似香港做地盘啫嘛，成日请唔到人，几多钱都请唔到。 哦，辛苦嘛， 辛苦唔捻愿嚟啊嘛。 系， 唔系仲有冇供应？冇新人入行？ 系啊，都唔肯嚟。喂，而家请个落石屎嘅开，即系叫做开足工啊，有六七皮啊，唔好话十几万啦，真系足六七皮。 唔系啊！而家咧，因为香港其实坦白讲，讲穿咗咧，香港价值咧，其实就系中环价值。啲人咧觉得咧，你蓝领咧系好低级嘅，佢哋系要做白领，宁愿一个月搵10000蚊，佢哋都要做白领，系咁嘅。而家出边，同埋咧新，因为咧，其实香港个舒服嘅只舒服得太耐，啲人咧系未挨过噶。而家嘅人咧，喂，边有谂住有得挨啊？你去做嗰啲辛苦嘢咧，嗱，佢哋唯一会挨可以做乜嘢咧？就是去餐厅做捧餐，已经是挨得最辛苦的了。老实讲啊，你做地盘好过做西餐，好过做啲餐厅捧餐啦。 但系就唔系， 工过多好多，多好多。 我话如果你学做扎铁，3年起个俾手嘅， 咁犀利， 10几万 一个月。 扎铁，如果你嗱好简单啫，做地盘啦，最辛苦嗰啲日头基本上系唔使翻我。因为点解啊？如果大热天时惊你中暑，咁你要搭个凉亭俾你透凉。咁、你朝头早你翻7点早啲，咁啊做到中午停一停，跟住晏昼咧就可以吓呢度行下，嗰度行下。最紧要你真系有成个临收工快执一执。 就计数喎。到好啦， 有冇咁好做啊？咁啊，咁边个请啊？边个俾人工啊？咁样做法， 唔系 几时先起工？几时先完工啊？咁样搞法， 哇！唔怪成超支咯，即系话。 咁你好简，即系仲可以好简单啦。你夜晚地盘收咗工，佢扎铁都仲做紧噶，因为凉啊嘛。 哦，即系夜晚扎啦，系嘛？ 咁你嗰啲全部计 O T 喎。是咪啊？因为佢日头做，佢真系如果佢中暑，你搞唔掂喎。呢、這个佢而家讲明喎，个地盘安全系包你有凉亭，要边度摆部水机你饮水噶喎。 如果唔系个地盘出边会有个数字写住噶嘛？今日唔知道有几多个人 死亡、 受伤、死亡死。 嗱、哦，即系佢要避开呢啲时间，咁你有剩嗰啲时间点啊？唔通做翻一半？ 而家保护得好紧要喎。 咁唔通话你唔通话你好似做饮食咁，你落场啊？唔系最热嗰几个钟，你落场翻屋企啦，跟住你翻夜晚再计啊？唔系咁噶嘛？ 哇！而家咧，即系做呢个讲嘅做地盘工人咧，系比起黄德辉报警拉嗰啲非法入境者嘅时代幸福好多喎。 系啊， 我真 系 好幸福喎、啊！ 自己俾钱买月饼都得，使乜等啊？请食月饼。 系啊，黄生，所以即系黄生俾人绑咗系啱嘅，啲人觉得吓天公地道。咁我哋都讲都要讲公道说话啦，系咪？因为我哋节目最紧要讲多啲公道说话，即系你一定要咧，喂，你讲出嚟合理噶嘛？大家系嘛？咁你话咧？共产党系话咧，依靠呢个群众，依靠呢个叫做咧工人，系嘛？而农民就起家嘅。咁而家到带头咧，到而家自己啦啊，有两个钱吓、啊，带头歧视呢啲低端人口，即系佢哋以前口即系喂唱渠秋白写噶嗰首国际歌，系咪啊？不要问咩啊？我们咩？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嘛，系嘛？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哇！而家咧。喂，踩到落地底嚟嗰啲， 唔系佢啱噶，你要点解啱啊？ 点解咧？ 而家大飞话排华啊嘛，咁佢哋本身系华人，咁排咗华，咁即系冇国家啦，系咪啊？ 工人冇祖国， 冇啦，咁啱晒咯， 咁样认啊？ 系啊， 但系佢哋系贫苦大众嚟，系咪？喂，你写你睇国际歌渠秋白写嘅歌词，你睇得到噶咯？而家呢班人就系吸食你哋血肉嘅呢啲毒蛇猛兽啊嘛！是咪啊？ 而家佢哋即系北京咧，佢哋嘅政策系咁啦，吓，因为太多人，咁佢哋要做咁嘅，即系保护自己啦。 嗯。 但系我即系个朋友啱啱喺北京翻，佢都话啦，而家北京好难做。 嗯。 而家好多生意做唔到，其实啲人有钱咧，就情愿放高利贷。 嗯。 啊，个个都系咁。 嗯。 个个咧就想办法咧就做一个事业出嚟。跟住咧就揾投資者，一揾到投資者咧就谷上去，谷得上去谷唔上去走佬。跟住屌你乜，跟住又再借高利貸，再谷上去，全部嘅生意都係咁樣做，係、 嗯、 一個高利貸生意、 嗯、 生意鏈啊。 而家大陸咧，一般咧即係你話去到四五十厘嗰啲咧，就而家就唔會行翻嗰套噶啦。但係咧，一般都要十幾二十厘嘅。即系四五十咧，真系顶唔顺咧，任何生意都会爆煲嘅。 爆啊！ 冇可能就支付 长期冇可能 支付唔到嘅。但系咧，而家上面借钱咧，其实都要十几二十厘嘅，即系唔使二十厘咧，但系十几厘好十到尾嗰啲啦。 香港如果你而家借都要，你都知啦。虽然话唔使俾钱中介，而家所有嘅银行都系 sales 嚟嘅。留你借钱嗰、那个就个利率系佢定嘅，咁佢咧拆佣嘅， 拆佣嘛定高啲，佢咪拆多啲咯。 系啊， 嗱而家除咗买楼之外嘅利率咧，系其他如果你讲借私人贷款咧，利率系唔平嘅啊。咁股票咧、那个杠杆咧。证券行要收你 10% 嘅，其实即系一般都收 10% 噶啦。即系譬如你抵押住股票俾佢，你譬如你腾讯，你想买一万股腾讯，咁要四百几万啦，咁你只系俾100万啫。佢银证券行借三百几万俾你，但系三百几万系计息嘅，系十厘，咁好襟计嘅。如果你借得几个月咧，嗰度唔少钱噶啦，系嘛？咁你腾讯升就好啫，唔升就你嗰个利息开支都唔细。咁所以咧，啲人咧话咧，为买楼同埋其他嗰个融资嘅嗰个价钱咧，争好远嗰个利息支出。啊，咁当然唔系话你计借出去借意外嗰啲啦，嗰啲就真系利息就好高嘅。咁你睇翻而家出边咧，一般嗰个融资其实都唔容易噶，好难噶。大陆做生意咧，好难借到钱。基本上咧，大部分嘅企业资金链都断咗。但系上面嘅经济咧，又好似唔系话好大影响。系咪咧？ 表面嗰阵系咯， 系。 但系实际真系唔系。而家其实深圳咧，嗰、那个存款嘅增长率咧系低咗嘅，同埋咧二手楼价，即系唔好讲啦，即系深圳我熟悉啲啦，唔好讲到北京啦。二手楼咧。 卖唔到，新楼卖到，但二手楼卖唔到， 咩借唔到系嘛？ 所以炒唔起，因为炒起最主要就系你一定有二手楼市场，即系香港地。 其实香港都系嘅，不过咧香港嘅二手楼卖到，因为佢嘅价钱咧冇跟得啲新楼咁贴。因为你谂下啦，相对嚟讲啊，你而家新楼喐下都话三四万蚊尺，但系二手楼好平啊，都仲系万几蚊嘅咋。就算你买旧山顶度都唔使两万蚊尺噶，平过西环啦、啊。点解啊？但你借唔到咁多嘛？你舊山頂度，譬如俾你買個單位千二三尺，咁要二千幾萬啦。你一半都借唔到嘅，你可能借到三成嘅啫。 而家新盤咁受歡迎，咪就係咁解咯。 而家你深圳咧，有啲人話，即係曾經講過啦，我都講過，深圳實力強啊，因為好多大企業喺度， 高科技 企業。而家華為、中興嗰啲都走咯， 因為成本貴， 頂唔住。咁啊，开始走。当一个地方地产起唔到几多嘅话，第二制造业冇咗，金融业亦都撑唔起。前海金融业到而家都冇办法承认。 哦，前海未承认嘅。 啊，未承认。 即系我觉得系嚟紧系有机会承认嘅，不过而家嗰个时间，佢要时间去即系。要去运作，要溫嘅，唔系话短时间可以成。 因为三支柱啦，即系深圳三支支柱，真系嘅。金融啦未成型，房地产 升 唔到， 升得太夸张， 升得太夸张，而家升唔到啦。跟住而家二手楼价顶唔住啦，已经回落紧噶啦，回落咗我谂差唔多万蚊平方。咁啊，跟住到高新科技向外流。嗰、那个成本太贵， 咁嚟紧会唔会有大湾区咧？会新嘅鸡棚咧？ 而家搭紧啦，你日日 见到有啲大湾区嘅楼盘嗰啲 sell 紧喎都， 即系佛山啊、中山啊， 中山 sell 得最犀利， 系因为阿林郑月娥去中山买楼嘛，佢梗系收到风大湾区啦 吓。因为其实亦都系咁嘅，珠海系禁售嘅。即有禁售噶，咁 系炒概念。 系啦，咁而家咧就变咗咧，就啲人咧就谷晒落去睇中山。其实中山楼盘好多，你好多 中山地方好大。 你好多香港人，我估咧日日都会收到有啲咧讲广东话打电话俾你。我哋咧系中山乜乜楼盘。 唔系最多系惠州。我之前咧我一卡两号咧未取消大佬 number 咧，日日都收到惠州打嚟。 系啊。 日日都收到嘅， 而家中山 唔系啊，而家收唔到，因为我一卡两号取消咗啊，因为要带你实名登记嘛，我收少咗好多呢啲电话。以前我日日收到嘅，因为我将个电话两张卡啊嘛，咁而家就变咗唔会收到呢啲电话啦。但系咁，你话咧，我觉得系而家短时间系唔得嘅，长远嚟讲都系，我谂都唔系睇得咁差嘅，即系短期内你消化唔到，即系好似嗰阵时讲郑州啦，郑州。知个鬼城啦，系咪？当时大家零七零八年仲笑紧佢鬼城，周围都系鬼城。而家鬼城升咗十倍，真系升咗十倍。而嗰啲嘢真系卖晒， 我都话咯，卖实卖得晒啊！ 卖晒唔系喎，唔特止喎。佢而家里面啲人咧，写字楼咧，初又冇人去写字楼，而家全部住满晒人啦。写字楼租晒噶啦，已经嗰、那个地方以前地下嗰啲铺头咧，得三间铺头嘅啫，而家全部开晒做成，即系佢人口啊，晏昼要排队，仲冇地方食饭。因为咧，即系你有时变起上嚟咧，你系要时间嘅，唔系话一下子嘅。即系话正而家啲人我哋批评佢哋话买马拉楼啦，但系相比起买日本楼咧，买马拉楼有良心过买日本楼。吓、啊、咁如果你话咧，叫人哋去买嗰啲叫做大陆呢啲楼咧，如果平亦都唔系话衰得晒嘅，即系如果你话喂一百几廿万可能买到，咁可能话未必会好蚀底嘅。 喂，但系你唔怕好似早轮湖南见到咁屌就搣出嚟？ 咁嗰啲即系咁嘅质量，咁嗰啲质量啊离谱得滞啦！即系嗰啲楼，老实讲，真系一脚就踢冧啦！嗰啲楼 唔系一脚踢，我惊一脚抌落去个地下咧就会穿咗 去楼下系嘛？咁点办家私啊？ 但系我自己觉得啦，即系冇我自己眼见啦，好多地方嘅大学楼咧，佢嗰灯就太离谱嘅。 哦，系。 但系咧， 大部分都冇咁离谱嘅，系嘛？ 大部分，你嗱，我呢个节目有啲广东， 好 多广州朋友听啊。 啊，最大型嘅屋苑啊，猎德村啊，改建令到成个猎德村啲村民咧，基本上咧就千万户系少噶啦。 哦，系啊，我听过。 但系猎德村咧，佢再重建嗰啲楼咧，俾你卖咗，卖咗俾你六七百万一个单位都啦，人民币好大嘅，你敢唔敢住就一个问题。 咁严重啊！去到咁严重啊！ 唔系你谂住 咁敢住啊？ 深嗱，我就唔好讲乜嘢啦。就我哋过深圳皇岗口岸、福田口岸一埋去水围，喺时代广场，即系拍呢个少林足球系啊，出边嗰度咧，成班人喺度咧跳来跳去啊！啲和尚咧，后面嗰啲乜乜华庭嗰啲，如果十几年楼，你睇下去到边间个墙壁唔渗水，边个地板冇铺过，啊个天花冇剥落嘅，我跟你玩鞋啊！ 哦，咁即系啲建筑质量好差咯吓。 总之零三年后嘅楼咧，我印象中我有钱都唔会买嘅。 哦，咁大镬噶，咁大亚湾咧，嗱有个网友 send 咗大亚湾俾我，嗰啲楼好平啫，四五十万成六七百尺喎。 咁大亚 核电厂嘅风景 其实咧嗰度咧系南澳啦，即系南澳食海鲜啦，海美街啦，其实系相对静嘅，同埋真系嘅，唔系大亚湾，大亚湾嘅核电厂，我哋香港人知，我哋虽然知道。啊，有间咁嘅核电厂，但系佢规模系附近，即系大亚湾唔止一间核电厂，系国内嘅核电厂。我哋香港嗰间系最细噶啦，嗰度有几间嘅核电厂。 哦，其实唔怕嘅，如果爆起上嚟咧，香港一样 死啊！ 你香港咧三万一尺买 Mount Nicholson 咧，一样系中招噶，同你买嗰个大亚湾系冇分别嘅。如果爆起上嚟，所以大家系一视同仁嘅。吓，冇问题。 系个心理影响啫， 冇问题嘅。喂，真系包上嚟咧，住 Mount Nicholson 嗰个啊，啱啱几亿十三万一尺买咧，都一样扑街噶。 系啊， 佢走唔甩噶。 不过都好嘅，住大亚湾个感觉咪等于住福岛咯，系咪啊？唔使日本买楼啦，横掂都系谂住。 唔系，咁福岛有事，佢未有事嘛。喂，真系噶嗱，喂有同未有系两回事嚟啊！佢而家未有嘛，系咪？ 即系你有钱，我未有钱系两回事，我知道。 唔系，即系两回事啦。喂，今日讲起广州咧，其实我想讲一件事。咁啊，其实咧早一排咧，我即系上咗去一次啦。咁啊，去一日嘅就咁啊，有啲朋友即系请我上去。咁咧喺嗰度，晏昼 共产党先可以翻到大陆啊！嗱， 晏昼饮茶咧，佢带咗我去一间点心叫做咩点都德啊！喺广州有成好多间分店嘅叫点都德，咁我呢一食咧，我就发觉咧，依间嘢咧肯定系捞佬开。点解咧？佢啲牛肉冇劫汁，问佢唔知咩叫劫汁。肠粉咧，俾肠粉你食咧，冇甜酱，冇麻嗰啲 麻酱， 乜花生酱乜捻都冇，净系得辣酱，一定系捞头开嘅，系咪？但系有样嘢好奇怪喎，佢哋嗰啲纸巾盒咧。是全繁体字，因为繁体字在他们心目中才是好东西。他们现在呢很崇尚那种广东飲食文化或者广东文化不断推行呢，即是想行这样东西，因为呢在大陆来讲他们已经觉得是一种名牌，信得过。尤其是呢，其实早几年已经有的了，就是呢那些叫做呢旧社会才是好东西。所有旧社会即是繁体字啦，即是以前四九年前的旧社会那些先是好嘢，现在新社会不是好嘢。所以他们怀缅，即是有人怀缅繁体字啦，我仲在这里有个盒呢，纸巾盒是全繁体字里面写的嘢。 现在都即是国内呢唯一一行有得做的飲食的。因为咧网购真系打到扑街，即系咧， 啱啊， 网购打到扑街。 我特登问佢噶嘛，我话喂，而家啲商场其实好静，商场旺咧，食店全部好旺，所有食店都好旺嘅， 因为 收嘅价钱同香港差唔多。 因为人哋落街食，但系亦都调翻转，而家连公仔面都唔买得。 点解？ 因为食店旺，美团。打电话叫外卖，方便过你自己屋企煮公仔面，所以而家大陆嘅公仔面暴 暴跌啦，你知唔知啊？康师傅扑街添。 哦，咁样喂，但公仔面两三蚊啫喎，你嗌外卖 系啊， 唔止喎， 系啊， 咁样都得噶， 系啊。 喂，呢个真嗱嗱，坦白讲，呢个真系估唔到，计算唔到。 真系而家康师傅啊，而家话大陆啊，点样点样点样啊，而家暴跌啊。 唔怕啦，一零一大楼佢卖鸠咗佢得啦。 喺上嗰条落嚟。 魏家揸住，唔系啊，魏家揸住一零一大楼噶嘛，康师傅嗰个大股东姓魏噶嘛， 因为我哋即系讲下笑啦。而家康师傅喺台湾全面冧晒，因为全个台湾人抵制康师傅， 系 因为地沟油啊各方面，同埋做大生意， 同埋佢嗰啲塑化剂 系啦。咁而家变成咗咧，就全部咧就靠晒大陆，但系大陆而家 都系 港仔面都大镬。 哦，咁真好大镬喎！ 系啊， 喂，如果你咁讲咧，你嗰个成本其实你一个攞一杯面两三蚊成本，咁你即系。咁样可以怼得冧呢个两三蚊咧？呢个跌翻转头喎，系良币驱逐劣币。 你讲少啦，公仔面而家冇两三蚊嘅，因为咧佢哋买个公仔面而家都本身都系杯面啦。 啊，杯面啦， 杯面冇两三蚊嘅。 杯面就梗系冇啦。 唔系咁你一包包嗰啲面自己煮咯。 咁啊，嗰啲仲有啊。咁而家康师傅最主要系做 就系碗面， 碗面 啊，碗面啊，即系可能六七蚊啊、八蚊嗰啲碗面就跌价， 碗面就贵嘅。 啊，烧牛肉面啊，各样嘢。 即系佢宁愿咧十几二十蚊买。个嗰啲外卖就费事食你八蚊嘅嗰啲杯面，咁但系杯面仲有一个用处，就系中国人出外啊，佢哋带好多杯面去食噶嘛，佢哋话食唔惯，譬如去欧洲旅行啊，带一箧杯面去噶嘛，系咪？咁嗰啲 咩老干妈啲， 咁嗰啲消费，嗰啲老干妈辣酱啫，咁嗰啲消费唔会跌嘅，不过可能你个食唔得几多咁解啫，系嘛？ 哦，都唔系嘅，真正有钱嘅去到都唔会即系带杯面嘅。 有噶，我见啲人真系好似系佢哋唔舍得噶呢样嘢，可能食唔惯啦。你见佢食扒食唔惯，或者食嗰啲西餐食唔惯啦。 我听讲话都试过呢啲，直头成个电饭煲大落去煲饭咁啊，去到嗰度即系冇。 哦，呢啲系呢啲占好少数嘅啫， 占好少数啊。 系啊，因为系真系占好少数嘅，只不过系将件事放大咗佢嘅啫。 系 啊，其实。即系我个北京朋友翻嚟讲啊，佢啱啱执咗档面档，咪云吞面 哦， 喺北京 唔好生意， 卖得唔好生意，做西餐好生意 哦， 做日本菜好好生意。 哦，中国人系崇洋媚外噶嘛， 系， 哦系啊，嗱，我呢样嘢咧，我觉得嗱，香港嘅云吞面卖你平均30多蚊碗啦吓，而家加咗好多，但系日本拉面卖你100蚊碗，啲人排队食碗拉面。中国嗰啲云吞面咧，广东云吞面冇人食嘅， 麦恩记、麦文记都未使排队， 系啊，冇人食噶。点解呢？人哋真系好食好多咩？又唔系，即系当然你云吞面简单啲啦，即系相对简单啦，系咪？咁但系你整一碗好食云吞面都唔系差得好多啊！ 我 你记住，你去日本食日本嘅拉面咧，系好食过香港同平过香港食嘅喎。 哇，系平好多，平一半都差唔多系嘛？ 平好多噶， 平一半啦， 差唔多啦。你要一兰嗰啲咪咯，即系六至七折到咯。 即系我朋友翻嚟讲，佢话因为咧喺北京咧。卖面啊，人哋觉得 cheap 啊，卖面 哦， 食面系 cheap 啊，除非你食拉面 啊，好穷，除系话你穷啊， 如果唔系就唔会帮衬啊，先大镬啊，佢卖西餐佢日日都 book 到爆晒，但系问题就系、是、我哋用即系佢哋叫做的神集团，的神集团就零零舍舍做面嗰间唔得， 其他全部 呢个咁讲啦，都系。都有一个讲法噶啦、 哎，叫 人离乡贱，物离乡贵啊。 系， 唔系喎，都应该贵喎，因为卖嗰啲系广东面食、啊。 你睇嗰啲咩韩国啲咩部队锅都系啫嘛，你其实俾翻啲咩即食面、 火腿啊， 系咯，系嗰啲嘢嚟噶咋。 喂，基本上喂，太兴餐蛋面加多几样嗰啲垃圾嘢落去啫嘛，嗰啲全部都系增幅嚟嘅。系嘛？垃圾食物嚟嘅， 加啲金菇啊，加啲咪加啲芝士啊，咁你咪 好似我好似打边咪啊打边度打剩嗰啲咧，我哋对公仔面落去加午餐肉咁就系嗰啲啦，部队锅咪就系呢啲嘢咯。 但系收好贵喎， 系咯， 百几蚊个锅噶，黐狗线噶，所以咧系咁啊，人离乡贱，物离乡贵。 所以大陆嘅经济咧，其实真系唔知道，好似即系朋友讲开啫，即系听佢讲啦。佢话基本上咧，好多人咧搵到钱，但系就唔系。即系投机揾钱，有啲放高利贷揾。 其实大陆咧可以同香港而家有一个当年有人讲过咧，叫发达容易揾食艰难。你喺大陆咧好多机会，你一把握到咧可能一夜暴富。但系如果你正正常常揾食咧系好艰难。 好似即系又调翻讲过，成日都会讲共享单车。最近大陆未有7间爆一煲，爆一煲啲厂点养咗咁多人。 嗰条资金链断裂咗，因为冇订单，做落咗嗰啲冇人要，咁你做落咗嗰啲就劈喺街度执笠啦嘛，退唔翻按金，退唔翻按金嗰啲单车咧就要去堆填区，咁啊今日见到嗰张相咧， 喂，呢单车啲铁可唔可以收翻回收咧吓？好过你偷渠盖啊！成架单车 今日全部啲问题就佢劈晒喺度，跟住而家全部都去晒堆填区。今日我见到幅相未？有黄色啊、绿色啊、蓝色啊、红色啊，哇！成张相大啦。 喺边度嚟嘅？ 哎呀，唔记得喎。但系嗰张相我炒翻嘅 Facebook 有。咁我话而家基本上就系、是、我有个老友，我之前做节目讲过，就系、是、同大陆人，其实香港人攞香港身份证，就喺前海。开咗间日本人开嘅拉面，佢谂住做连锁嘅。佢头嗰五个月好生意，第六个月唔得啦。 点解咧？突然间， 因为你日本拉面好生意，同一条街开咗37间。 哦， 咁你就扑街啦。咁咧，咁住北京个朋友落嚟，佢都讲。你千祈唔好好生意，你好生意隔篱同名同姓嗰啲会开，突然间会开十几间嚟怼你嘅，即系个个觉得你得，我就一窝蜂开，跟住即系玩到烂晒，大家都唔得为止。 但系如果外国咧，佢哋又唔系咁样玩法嘅，可能佢见你开拉面铺受欢迎啦，可能佢会喺隔篱开寿司铺或者开翻一就未必同你一样嘅 配对，谂住可能配套啊， 系啦。 但系大陆就唔系，咁你又顶你顶唔住，咪成班执咗咩一鸡屎鸡鸣，今日执万六间，听日开翻万七间。 唔系啊，嗰个头先你话广州咧，咁啊上面啲朋友同我讲咧，佢话嗰啲餐厅嘅转手率好快，即系咧系一窝蜂嘅啫，做完之后咧好快又换手，即系执得好快啲餐厅， 因为就请人排队。 吓系啊，呢个系更加系嘅，大陆嘅爆起嗰啲咧，全部初头都要请人排队，造成一个势，到慢慢做咧就减少请人排队嘅比例，都有嘅，你都一定要请人排队嘅。到而家就算好旺嗰啲餐厅，其实都有部分系请翻嚟排队嘅。 跟住想办法咧，就做呢个连锁加盟， 系 谷爆几间，但系一谷唔爆，顶唔住就玩完，顶得住就想办法就掠啲加盟费。其实系咁啫，成个玩法都系咁。 系 啊，所以咧真真正正好似马云做海底捞系好少。 喂，讲起马云，你之前你讲嗰个咧，即系而家马云咪啱啱系咪阿里巴巴系咪收购咗嗰个阿里巴巴定腾讯啊？收购咗嗰间叫做高音零售啊，好似系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 系啊。咁其实之前咧，好似腾讯都收购咗嗰间银泰百货，系嘛？类似咧，其实佢哋而家上面咧讲得啱嘅，你讲得啱嘅。佢哋网上发展得大咧，其实系买翻啲实体嘢，因为咧网上咧个泡沫出得太大咧，你要下得有实体店咧，先可以将你个生意咧巩固，你个旺角先可以巩固。 而家系咁嘅，你同埋咧，当佢哋连锁咧，啲大财团咧牵涉嘅范数太多咧，压缩到你其他人系冇得做。 系啊， 吓，即系而家做产品啊，点样做咧？即系话。马云为例，佢开好多嘅超级市场，超级市场咧一定连埋餐厅，餐厅咧就卖嘅咧就系卖即时加热嘅食品，你食完之后跟住觉得好食，跟住买翻去走。间餐厅系做咁样做，即系等于好似试食，但系试食唔好，试食就归试食，未坐喺度食，跟住佢即时煮俾你。咁其实最简单就个简餐咁，跟住你咧啊觉得好食，跟住咧就卖产品，产品都系佢一条龙全部做晒。网上做得好大之后，佢搵到嘅钱，然后就落翻嚟做实体。 实体嘢系啊，即系将啲钱咧由虚拟嘅数字变成实体数字，所以咧。其实做生意万变不离其宗，你最紧要知道市场要啲乜嘢。如果你脱节咧，其实真系玩完。 你见依家就算去到王维基嗰啲咧，佢个嗰个咩 HKTV 摩嗰啲咧，佢都会做翻实体店 嘅。王维基话抌咗成亿出嚟买一套嗰个咩分货系统啊嘛。 我话俾你听啊，香港不嬲做网购就靠晒阿里巴巴或者呢个淘宝，但系真正做网购咧冇。即系美同大陆噶，同埋同外国距离好远。即系，但系我话俾你听，王维基 会唔会成功咧？你觉得 佢而家基本上投资咁多钱，亦都好多人咧去投入咗王维基呢个网购。香港嘅网购因为王维基就开始成型。 佢嘅对手只有马云，但系马云唔会同佢玩呢一套，因为马云唔会自己同你择货嘅。但系王维基会择货，就系同马云嘅分别。而家马云未落嚟，王维基独大，但系佢改变咗我哋香港人未来嘅消费模式， 真系改变到。因为咧，我呢样嘢我有保留，因为你香港太方便啦。你一个网购咧，讲真啦，我哋都想帮衬佢，问题佢好多产品都冇得卖。 佢依家可以開始好啲，因為佢係嘛？因為可能佢我有個網喺度，佢可能會俾唔同嘅牌子，你喺我個網裏面就開個店啦，嗰啲咁樣嘅。 因為仲有一樣嘢咧， 佢未必全部要擲貨 嘅。嗱，有某部分唔使擲嘅，譬如好似你海馬藏玉，我講嘅事實嚟噶。海馬藏玉係賣1000蚊，咁咧就其實佢咧就係海馬藏玉咧就擺間店喺度，就阿王維基就賣900。就揾實體店做把， 做把， 然後就王維基就賣900。而家王維基係咁樣玩嘅，就同好多嘅品牌，香港嘅品牌咁。而你同我訂呢，因為呢 咁大家嗰個渠道，如果做得大呢，就會 係啦。海馬就做送貨，王維基係唔接送貨，佢哋抽呢個分成，但係王維基亦都做自己嘅牌子，即係等於百佳。百佳呢， 百佳牌 伊之選。 特惠嗰啲 系啦，即系佢又做，咁啊自己亦都择某一部好流通嘅货，因为食到货佢就更加平，又用呢啲货去做去夹另外一啲就比较冇咁 流通大嘅嘢啦， 直标啊啲咯， 系啦，苹果。当时嘅促销做唔掂，王维基而家开始做得掂，佢真系改变紧。你睇佢手法啦，即系我本身唔系一个网上人，但系因为我自己做咗网台之后。我而家都做网购，做紧网上好多嘅计划嘅，其实同紧唔同好多人合作。嗰时头先你见到有过嚟啦，其实仲有三四个咧，我哋已经 QR code 开始做起噶啦。但系咧，我哋都会同样留意一下。喂，我哋当然唔系王维基啦，边有本事啊？ 咁啊， 但 系都睇下人哋，佢有本钱咁大。 但系点样可以？从个即系吸取到人哋点样做，自己应该点样行？但系你会。即系成班人啦，即系成班网上嗰啲，即系帮手做特网嗰啲，睇佢嘅形成同阿里巴巴、淘宝嘅分别，我哋应该点样？即系希望拉到 掹到车边啦，希望掹车边、 啊。所以咧，其实王维基， 即系你觉得佢有机会成功？ 唔系，我觉得佢实成功。 哦， 老萧讲得啱啊，一代枭雄。不过老萧觉得佢会输身家啫，我就唔系咁睇。 哦。 佢真真正正会令到香港嘅网购翻天覆地。睇下马云，除非而家马云落嚟咧。如果马云而家唔落嚟嘅，只要过多两年之后咧，马云落嚟都冇用。 哦，唔系佢同淘宝嗰啲货咧系两种世界嚟嘅，咁就 唔系。咁你香港即系你 HKTV Mall咧，如果佢自己做咧，香港人都有信心啲嘅。 系啦， 即系你买佢啲嘢都有信心啲。讲真，你叫我买淘宝嘢，我真系冇乜信心。 哦，淘宝嘢撞彩嘅咋？ 唉，我冇兴趣，冇兴趣淘，亦都觉得喂，你无谓搏啦，我要买嘢咁样，有咩意思搏咧？我都唔。 喂，呢个系另类嘅兴奋嚟噶，即系到嗰货到嗰阵时候，咦？呢件究竟系甜啊，定系衰嘅咧？ 冇呢样嘢兴奋唔到 噶。我都系，我真系我 对我一啲兴奋，系啊，一啲刺激作用都冇 嘅。系你冇啫，但系有啲人中意呢啲嘢噶嘛。贪 小便宜嘅咪会有咯。 淘宝仲有另一种玩法嘅，例如可能你想做一啲讲座，可能要写个讲座个咩名嗰啲，咁你咪可以同淘宝去订咯。咁啊唔使经香港啲公司，因为香港啲公司收得贵。 佢都系翻大陆做啫嘛。 系啊，但系香港人 会订唔得咯， 未必会帮衬淘宝，但系佢哋买嘢价格。先一定去睇咗淘宝，呢个先系真正嘅玩法。 哦，系隔咗淘宝嘅嘢先 系啦，同类型嘅嘢，喂，如果卖贵少少，喂落去可能有品质保证，我来买。但系佢一定会咁样，淘宝呢样几值几钱先？ 系 呢个先系真嘅香港人。啊，呢次讲到呢度咯， 呢次咁多啦，因为讲咗好耐啦。咁啊，使唔使啲咩补充咁啊？其实要补充多一样嘢嘅，因为咧嚟紧咧。讲下股市啦，喂，嚟紧期指结算，如果有个低位咧，大家都不妨买吓，因为嚟紧估计咧，因为下个礼拜一咧，嗰个腾讯咧就由嗰个持恒指嘅成分嘅比重咧，由 11.9 九幾接近12%咧，就降到10%，因為有其他新股份入嚟嘛。咁佢係攤薄咗嘅。咁出邊呢啲人咧就開始暢談，即係有人就暢談啊，嗰、那個騰訊要跌啦，港交所要跌啦，點點樣就借啲煙就撳低個市。咁如果對大戶最有利咧，都係將嗰個市，因為之前其實31,000，即係去到懟到上31,000、30,000幾啊，30,000點樓上咧，其實已經部分食咗好多户噶啦。咁如果而家將個結算價推喺29,000幾，其实低少少嘅位咧，佢嗰个下个月嘅好仓嘅成本系低啲咯，相对嘅啫。讲真啦，买同卖同一个人嚟嘅，所以咧系任佢开嘅，卖俾你同沽出，同沽出或者咧接你个好仓，同埋卖个好仓俾你系同一个人嚟嘅。你唔好以为 左手加右手， 你唔好以为两边会对垒嘅，冇对垒嘅。 咁我哋到几时先有机会系全民皆股咧？ 暂时都唔会，因为我而家讲咗点解会留本位形成咧，因为啲人对股票冇信心。你睇大陆啦，唔系啊，你睇大陆股市点解炒几炒唔起，今日仲怼到落去3400，企唔住，即刻怼翻落嚟就嚟3300都穿埋，点解啊？啲人唔系对你中国经济冇信心啊，系对你中国股票冇信心，就系咁样啦。但系咧唔影响香港噶，因为香港股市系由庄家完全操控晒，沽俾你。佢哋系扮嘅，哦，今日大摩力沽啊，尾谂就接货，两边喺度顶，假嘅。当你哋企埋一齐嘅时候，佢哋就企埋一齐对付你噶啦，系假嘅，扮话俾你知啊，我沽今日我沽，听日你揸，我高盛沽就大摩揸，假噶，全捻部。当你企一个位置嘅时候咧，佢哋就企埋同一边对付你噶啦，吓、啊。所有嘅股市，尤其是而家香港，100%由大户控制晒，所以咧。唔使理嗰啲嘢，冇全民皆股如是。你见出边边捻度有人讲股票喎，好少嘅，少到不得了。你见到银行有冇人揿机啊？有冇好多审揿啊？输晒啦，个个买只楼喺屋企收租噶啦，真噶。所以咧，嚟紧嘅股票又捻排升。 我最近日日都有人恭喜我， 系咩？ 因为咧，我屋企咧就公屋三人单位。就232呎，咁最近西环咧就200多呎卖1,000,000，咁个都供应我。喂，你啱啱买咗喎？我系啊，买38,700， 哇，悭咗900多万啊！哇，悭咗900多万啊！ 我最近啱啱买落咗，个个都走嚟供应我，识得我嘅都话，哇，千万富翁喎、啊！而家你游水喎、啊，我卖我380,000几，话你卖平咗900多万， 系啊， 呢、這个日价犀利， 执到笋嘢啊，大飞吓，咁啊，我哋呢节咧真系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下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